第二节翻嚟大飞看天啊！有啲时间赶啦，因为我想今日录埋呢个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。咁有啲人就话叫做，我话睇下可唔可以做两节，咁都反应热烈嘅。咁睇下啦，应该我都想录埋，因为唔想星期六又做星期一。又做，跟住又星期二得到，跟住星期四大飞直播，星期三就做老蛇独女。咁但系咧，而家有啲帮手嚟啦。咁啊，大英又话录翻节目，咁可能即系咧，我呢个咁嘅替工啊，即系因为节目唔够，有啲节目咧取消咗，或者有啲节目咧系即系冇办法做得耐，同埋时间啊，或者咩都好啦，原因好多种啊。咁咧，唯有就为咗嗰、那个。收视啦，即系平均啲啦，咁啊，即系自己又一个礼拜做足五日，咁唉，都冇计，咁啊，即系唔够料。其实大飞看天下唔应该讲时事，讲我自己熟悉啲嘢，可能个可定性同埋个 view 数都高啲。咁但系都唔尽绵力啦，即系又卖啲广告啦。星期二得到走偏锋，有 Tony 蔡。佢嘅观点呢係我哋所不能及嘅反应同埋佢睇嘅嘢。又话刁拔呢真係人肉 Google， 我哋答唔讲乜嘢呢佢都可以讲返类似相应嘅嘢，我哋真係从来冇资料嘅呢、這个节目。咁而家入咗许留山啦，许留山更加啦后生我哋十几年，咁嘅脑筋就清晰。咁咧就对一啲事物咧嗰个睇法咧，你可以睇《芒向编辑部》，你就睇到噶啦。咁啊，强国生还者就用个搞笑嘅，同埋一个讽刺嘅态度去睇国情同埋睇香港啦，啊或者睇外国啦。咁啊，佢哋有铺排嘅，做好多资料收集啦。咁啊，多谢 M J 啦，因为真系好有心机做。咁啊，第三就系《芒向编辑部》啦，越做越好啦。开头好散啊。个形式未摸到，因为始终咧喺唔同国家嘅人一起做系困难嘅。咁由八九千收视一路跌到两三千，咁啊而家又开始回升翻。因为点解咧？多咗 topic 啊，同埋讲佢哋熟悉嘅嘢，譬如讲澳洲啊、马来西亚啊，或者由佢哋嘅眼光啊讲翻香港啊睇嘅嘢啊，咁变咗咧，佢哋咧就佢哋嘅观点就是香港人所冇。咁佢哋讲呢我最鍾意啦，即係迷有个节目叫离地新闻啦。但係离地新闻呢佢哋呢就係用加拿大人睇新闻嘅角度就讲香港。或者讲外国片面啲囉。但係呢芒向编辑部呢佢哋可以睇到好细致嘅嘢，立法会啊、朱海迪啊、白票党啊、民建联啊，佢哋嗰啲佢哋睇得好细致。比我哋香港人好多人都仲要细致，咁咧就变咗可定性咧就越高，咁咧就变咗佢哋有啲讨论嘅，即系互相讨论嗰个做法同埋嘅讲法啊，咁令到人哋咧听落咧就即系个立论比较长啊，即系好似星期二得到嗰啲就系、是、开心一日啦，唔开心就更开心一日啦，吓咁咧就呢、這个。强国生还者真系有铺排啦，咁啊，芒向编辑度又另外一个风格啦，啊，同一件事咁你咪有三个唔同角度咯，咁啊最低水平我啦，咁啲网友都闹得啱嘅，因为真系英文都唔识多个，但系你咪当我系一个普通人咯，普通人睇嗰件事咯，可能会舒服啲咯，普通人去睇嗰件事，咁咪大家舒服啲咯。是咪啊？因为除咗有啲好叻嘅人，好似刘世良咁啦，长篇大论讲几个钟都得。又有啲萧若元可以咧浓缩到十零分钟讲一件事又得。咁亦都会有一个普通人嘅眼光，听多几个啱唔啱唔紧要，最紧要就系即系睇咯。呢个先系好重要，最紧要睇啊。咁啊，讲多少少啦。iPhone X。出咗炒唔起三万梦碎，成个先达一片愁云惨雾，真係冇办法㗎。咁大国崛起咗，强国无声咗， 佢哋上高都有得卖，可能个差额啦。同埋而家 iPhone 自从习近平上个台之后，打贪打得咁重要，送礼即系最好唔好搞啦。即系咧有啲网友啦，有啲朋友啦喺广州啦，个老豆当官嘅，个仔饮醉酒。饮醉酒，咁咧就俾人哋拉到醉驾，招鸡佢落去打个招呼咧，就打招呼即系叫通气啦，即系你只要肯落去噏两句咁啊放人嘅原则上，但系嗰个当官嘅老豆竟然就讲咗句说话，咪刑拘15日咯，吊销驾仔执照咯，唔好搞啦。诶，打个招呼都唔肯帮手，唔系啊，那个亲生仔都冇用，因为点解啊？佢打个招呼放咗你，但系佢惊如果一有咩问题咧，呢件虽然系小事，但系咧就将呢件事咧就将佢挖深咗，将佢以前做嘅种种嘢咧都挖晒出嚟，呢、這个风险佢冒唔起，所以情愿个仔走去刑拘15日啊。习近平咧。做咗几年，佢真真正正真系咧，令到好多大陆嘅嘢规范咗，好多嘢真系唔敢做。对于小市民嚟讲咧，变成咗有规有矩好多，呢个系事实嚟嘅，系向上走紧。所以恩新讲习系习派，佢系讲得啱嘅。但系当权力喺晒佢手上嘅时候，即系而家一统天下啦，会唔会咧？释放翻啲权力出嚟咧，当佢做好咗，跟住咧就释放翻啲权力落嚟咧，我唔知道，因为绝对嘅权力令人绝对嘅腐化，连反对派都冇嘅时候，你做咩都得嘅时候，你自己要个脑筋谂歪咗少少啫，就成个国家都跟你走噶啦。人好多嘢系一念之间，点解我哋成日相信个制度，唔系相信个人呢？因为人要破坏一个制度相对困难的，你睇香港地嘅立法会曾玉成有规有矩啲，虽然有时都有啲偏颇，但系尽量维持公正，冇咁走样。但系当一换咗人，梁君彦你睇下，仲有一啲以前立落嘅议事规则可以阻挡到佢一地两检。但是我都话啦，一地两检唯一嘅反对方法就唔喺议会，就係、是、霸达。其实应该呢就全部呢就教育啲人啊，你唔好将个模糊焦点又话俾人夹上车，一阵间解放军喺嗰度用嗰度落嚟，其实乜都唔使啦。解放军我本身香港就有㗎啦。使乜大陆落嚟啊，香港有几多个军营啊，石岗啊，赤柱啊，啊数边度都有啦，平斜啊。粉靓啊，使乜开落嚟啊？啱啱啊，唔好咁幼稚，你变咗将呢件事玩交咗佢。如果你真係觉得高铁冇用嘅，咪号即係号召霸搭囉。我相信香港人搭都少嘅。你即使霸搭都做唔到啲乜嘢，因为我住大埔嘅，你唔好玩我啦。我特登要搭地铁出到去佐敦，去到西九，跟住再买高铁飞，我不如喺嗰度直接过关啦，跟住喺嗰度买高铁飞去全中国啦，因为喺深圳大站系边度都有噶嘛，车唔使再转车噶嘛。你而家香港上到广州仲要再转车，无谓搞啦，系咪啊？所以能够真系搭嘅人有几多啦，系嘛？真系搭上北京，我真系唔系好信。有冇呢个班次都成问题，何况真係搭上北京。点样坐啊，十几个钟。当然譬如好似我去好多地方我都搭高铁嘅，而家快喺大陆都。咁有啲人又闹我啦，你既然你成日话老萧个仔，你又喺做大陆生意，对唔住，我冇喺大陆有任何生意。冇。我话搞建设号系帮人搞咋。啊！人哋想有个空间，或者弱字号，或者食字号，系人哋想有个喺大陆更大嘅空间，去做佢一啲完成到佢嘅理想。譬如好似有个网友咁，佢谂住咧就卖呢个卤水，啊，开20000间喺大陆，系佢讲噶。咁佢讲咗个可行办法俾我，咁我哋可以试下。即系上次我做节目话有一间叫做主导嘅系美国品牌， 就喺香港开咗两间打边炉嘅。咁佢哋目标2000间系佢讲。咁当然香港真系开唔到2000间嘅，可能香港开200间咧，又剩喺大陆啦。跟住佢哋谂住集资上市，咁两间咧就已经咧到而家都未有第三间咧，就已经集资咗5次啦。咁啊，呢、這个真系唔系好清楚，但系咧立法会泛民都系支持我做节目啦，能够统领到泛民嘅就系朱海迪、罗冠聪，罗冠聪被 DQ 咗啦。咁啊，朱海迪而家成个反对立法会啊，反对香港嘅威权政治就落咗喺朱海迪身上。好多对佢唔好嘅传言我唔知道啦，又好多话佢系人渣又剩啦，即系有啲网友都咁讲，我亦都唔敢讲。但系喺呢两件事佢做啱咗，做谂通咗个方法去同你斗。虽然我都知一地两检一定会过，但系佢系用尽晒所有议会嘅能力去同你搏呢一铺，所以寻日用呢个88一条议事规则限制新闻及公众离场，新闻界及公众离场，卒之又拉布成功，又要15日再开会，停咗。佢系建制派啊，就话佢啦，呢个妨碍新闻自由啊，乜乜啦咁。香港新闻自由基本上系冇咗噶啦，即系唔好讲呢啲，建制派真系唔好讲，得啖笑。全部归晒边㗎喇。啊，全部都系因为都系生意，香港地方小，所有做报纸嘅佢哋唔系单一生意喺份报纸度。呢个系重点。变咗佢哋做报纸好多而家香港人呢或者做传媒呢系顾及佢嘅生意，同埋呢佢系一个影响力，即系好似阿 Benson 去访问人咁。Benson 做杂志佢访问人。Benson 约好多人都约到嘅。我哋想见嗰啲人约唔到，点解？因为佢做杂志㗎嘛。做杂志就即係一个传媒。佢走去访问你，係俾一个机会你高官又好医生又好出嚟面对群众，每一个人都甚至帮佢宣传，所以佢一定会见佢。香港人唔得。所以香港系纯做报纸或者做传媒系相对少㗎。所以呢为咗钱又好，生意又好啦，已经归咗边㗎啦。好多而家做记者都系老板话事，讲乜嘢新闻自由我唔敢讲。最近有个商台定系港台嘅徐淑萍啊，我咪又投入政府咯。啊，哎呀，做政府冇咩冇话唔好，搵食嘅嘢啊，即系好似咁，我搵食嘅咁又付出啊，先有得益。咁但系绝对嘅权力令人绝对嘅腐化，就系咁啦。刘光华本身系港同盟，咪跳咗过去。跳咗过去民建联啦，系咪啊？冯伟光民主党咪走咗入建制咯，做白宫发言人啦。汤家骅号称系民主派，日日讲啲嘢好似低能反智咁。我唔系话佢哋唔啱啊，但系你一讲嘢真系会清晰啲啦，即系好似何君彦咁嘅水平做律师，令到全香港嘅所有嘅废青都有希望啦，连咁嘅水平都可以做律师，做立法局议员，做前律师公会主席，啲英文好我少少嘅咁，咁但系佢好我少少，咁我都应该捞到个区议员啩，系嘛？佢做立法局议员都系咪啊？所以林作都出嚟笑，当林作唔再出嚟选议员，又唔做律师嘅时候，谂住投身娱乐界，咁咪好多嘢可以讲得咯，咪可以揶揄何君尧咯。人在建制里面好多嘢形形色色嘅都做得好肉酸，好似马恩国咁。喺立法会大放厥词 ,fucking Chinese, 上去北京开会即係卡拉 OK 影相自拍同啲女。而家今日讲国歌法，李飞 马场奏国歌是要肃立的。那些是赌仔来的，你只是赌那些入场赌马米的啫。他不是说一定不起身不肃立，但是你播紧歌的时候他刨紧马，就耳仔插住耳塞在那里听紧马的时候，他真的听不到，那你是不是要坐监犯法呢？影到相。是咪啊？喂，好大镬噶、哦，好似踢紧波咁，去到咁，突然间有个搞事分子，唉，都唔好话咩啦，突然间攞个大声公出嚟就播国歌，我已经埋门射门噶，突然间停咗喺度，跟住肃立听国歌，有冇咁荒谬呢？难怪中国咁耐都唔能够打入世界杯啦，除咗。做主办单位啊 ，Tony Choi 讲得啱。点解啊？实有啲导弹噶嘛，即使佢唔系中国人，唔系香港人，知你有条咁嘅法例玩你就好啦，系咪啊？你去到日本踢外围赛，你一踢嘅时候卖门啊，播国歌，唔系唔使播啊，直头系咁，危唔危险咧？嗱，寻日有单啦，啊，城巴剪断脚，广州少女。啊！亚街老街弥敦道交界，每一日24,000洗费，城巴啲司机嘅水平本身就偏低，系众所周知。高慧贤良心发言，咁佢就话出文章讲：你哋啲人唔好上纲上线，系城巴唔啱，唔好因为佢系内地人去歧视佢。睇下高慧贤嘅文章咧，喺呢一刻发现咗佢高尚咗，因为真嘅。佢嘅立论好简单啫，就系、是、你转弯喺亚加老街转入去弥敦道口嘅时候咧，你基本上啲车辘咧系已经喺车断脚咧，你架车停低嘅位咧，啲车辘系喺黄线啊，即系七至七禁区黄线里边啊，你过咗线噶啦。而嗰个少女系喺黄线里边啊。你车断佢只脚，就肯定100%系个司机唔啱。而香港咧，所有嘅巴士公司咧系冇买第三者保险噶，因为全部都系巴士公司自己承包翻。咁咧，但系因为巴士公司自己承包翻咧，咁佢啲大状啊，佢哋嗰啲车长啊，就会将呢件事咧就谂得好透彻，想办法赔得最少。呢一个系所有嘅香港嘅巴士公司问题，因为佢哋嗰个资产值大，从来都唔使买全保第三者保险。所以有任何事，逢系交通揸车嗰啲人都知道，如果你同巴士公司有轻微碰撞呢，唉，算数啦，自己搞啦，唔好报警。因为报警嗰个差冇私下调解嘅。个司机唔会同你私下调解嘅，好少。除非车长未嚟啦，车长未嚟嗱嗱声拆掂佢，肯定知唔啱，因为佢扣分扣钱。安全奖。但係如果唔系个司佢嚟咗之后，个差佬都走嚟度完线，跟住你哋报警啦。啊！打官司咧唔会同你和解噶，因为人哋一大队嘅法律团队同你打，跟住费时失事上法庭，你又自己报保险，你要搞好多嘢。如果嗰单嘢2,000-3,000蚊，好多司机都算数，因为香港嘅第三者赔偿咧，保险系1亿上限，同大陆系唔同啊。大陆嘅第三者保险留返大飞大即係中港司机啲独白讲啦，係唔同呀。所以香港有句说话啦，好多司机话有咩事买咗第三者保险，买咗全保唔使驚，实够赔嘅，实够赔嘅，係咪呀？李飞就国歌，马恩国好似讲啦，巴士啦，突然间有个人唔生性个电话铃声就系国歌嘅话，可能呢单交通意外都关事。因为点解呢？ 呢轮日日新闻都报国歌，可能就系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司机，咪有个乘客，佢嗰个电话嘅铃声就系国歌，突然间响起，个司机一震，要企起身踩停架车，咁咪碌断佢咯。会唔会有关系咧？真系唔知道，系咪啊？全车都突然间要企啦，亦都可能系嗰、那个，喂，真系要调查清楚，可能系嗰个少女，广州少女，佢过咗马路，企埋喺黄界边，佢本身就谂住咧就行入去行路，点知就系嗰个铃声响起国歌，所以佢突然间企。就比架巴士对冧咗，千奇百怪咩都有啦。呢次因为真系冇乜时事啦，讲下闲话啦，咁啊下次翻嚟啦。